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54章，我耷低头一睇，啰柚下边嗰个原来系一个白色嘅肉蛋，而嗰啲根须咧就系从呢个白蛋上面生出嚟嘅。豆腐掹出把匕首嚟割，未喐手，我突然间就睇到房顶上边跳落咗一个白鹰蟹。咦！我一睇到之后，我即刻同阿豆腐讲闪开。豆腐反应都够快啊，一下子就碌向旁边啊，闪开咗。原来呢一个罗摩一直就趴喺个房顶上边，佢一跳扑空咗之后，又有几个人形嘅罗摩继续跳咗落嚟。估计呢可能是之前袭击啊顾文敏他们那几个了。而家见到这些咁嘅罗摩有大有细，豆腐面对着他们一时之间吓到傻，两只脚系咁震住吞后。他就讲：老亲，我睇嚟我可能真系救唔到你啦。兄弟本是同林鸟啊，大难临头各自飞啊，我会同你哋烧香啊。讲完就即刻冇鞋拉只脚系咁走。嗰啲罗摩即时就涌咗过去，我啊真系差啲冇俾佢激死啊！心谂自己点样样识得呢一个咁嘅叔侄噶？喺呢阵时唔救我就算啦，你要走头啊，唔该你爽手啲啦！生死关头啊，仲喺度阿支阿庄，哎呀，真系神仙都俾佢激到癫啊！豆腐咁样一走，由于呢个视线嘅原因，我啊只能够睇到追住佢嘅罗摩，亦都睇唔清豆腐本人啦。我正喺度焦急嘅时候，忽然间感觉到垫住我啲根须好似松咗啲，稍微再一挣扎，呢啲根须又开始收紧啦。但系咧就冇先前咁大力啦，好似啲力气都少咗。我啊睇住嗰啲不断流出嚟嘅白色液体，心头一喐，心谂呢啲罗摩既然系植物，咁肯定要依靠养分嘅。呢啲咁嘅白色液体，可能就系佢哋嘅养分啦。而家养分流失，咁样呢啲嘢咪自然虚弱落去。谂到呢度，我当即嘅极力咁样挣扎，手腕果然就开始松咗一啲啦。我手指一扣，即刻就有一把飞刀就滑咗落嚟。呢把刀咧就锋利无比嘅，吹毛断发，一切之下咧，即刻就将嗰啲根须全部切断。冇几耐，我已经挣脱咗啲罗摩嘅纠缠，亦都唔理豆腐啦，即刻去救顾文敏佢哋几个。只需要冇几耐，几个人就已经脱困啦。专帅第一句话就话炸药。中公一听到就即刻去攞啲装备包，佢攞出嘅系爆炸嘅手榴弹，属于系嗰种唔见得光嘅黑货，携带咧就唔系好多嘅啫。我哋系咁逃咗出嚟之后，冇几耐就见到豆腐被扎到密密实实咁啊拖咗翻嚟。一见到我哋脱困，豆腐即刻讲：你出咗嚟啊！真系太好啊！快啲救我！我啲皮都俾佢拖到甩咗一层啊！顾文敏啊，啧一声咁啊笑： 嘿，兄弟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啊！ 豆腐讲：唔系笑我，我咪就系谂住先保留住实力，然之后再救你哋。留得青山在，不怕冇柴烧嘛。我当时啊，如果系真系想拼死救你哋，但系咧一睇实力悬殊啊，我心谂如果自己都被捉咗嘅话，咁我哋咪冇晒后路咯。所以啊，咁样先忍痛逃命嘅啫。哎呀，天地良心啊，我边系嗰种掉低自己兄弟去逃命嘅人呢、啊？我啊真系又好气啊，又好笑。我讲收声啊，再喺度吹水嘅话，我真系唔理你啊。豆腐啊，即刻收咗把嘴，露出咗一副唯命是从咁嘅样。呢啲人心罗摩咧，亦都唔知道有冇智慧嘅。突然间见到又出现咗咁多人，好似佢啊傻咗，因此亦都冇再向我哋扑过嚟。由于佢哋劫持咗豆腐，所以我哋就冇掟炸药。虽然讲而家咧，我哋就喺个角顶上边，呢一个咁嘅大殿规模啊庞大，角顶结构系好复杂嘅。就算系我哋将佢炸塌咗一角，其他的地方亦都会依然坚挺，所以我哋亦都冇咩顾虑。 不过喺呢一阵时，豆腐就俾人哋捉咗嚟做人质，咁我哋亦都唔敢贸然行动。过咗阵间之后，呢啲咁嘅罗摩好似醒悟过嚟咁啊，即刻又向我哋爬过嚟啦，挥动住嗰啲咁嘅根须啊涌上嚟。呢、这个时候，扎住豆腐嘅嗰只罗摩亦都冇进攻，被塞住咗喺最后。我哋见到机不可失啊，即刻就狂掟手榴弹，系咁样样，乒铃乓啷咁啊，爆到空气里边啲灰尘呢就夹杂住浓烈嘅火药味，等人根本上啊擘唔大眼，脚下边嗰啲木梁又开始喺度震动，时不时就响起咗嗰啲大缸破裂嘅声音添。就喺呢个时候，突然之间听到咗乒铃乓一声，跟住就系无数嘅破裂声音。我哋嘅前方显然就出现咗一个大窿，角顶就被炸塌咗一大块，而嗰块嘅地方原本堆住晒嘅嗰啲罗摩亦都唔见晒，唔知道系咪被爆成咗碎片，还系被炸成咗残废，全部跌晒落去下边。大窿嘅对面就系包住豆腐嘅嗰只罗摩。佢系由于匿埋喺所有嗰啲罗摩嘅身后边，所以就逃过咗一劫。点知道呢样嘢好似真系有智慧咁，佢亦都知惊啊！佢啊即刻夹住豆腐系咁走，实在咧系我哋一班人都估唔到嘅。我一见到咁情形，即刻掹起只脚讲追啊！由于呢个角顶塌陷咗个大窿，我哋亦都冇办法直接追击。只能够踩住啲大缸嘅边缘，从嗰啲较为稳固嘅侧边咁啊迂回咁追过去。等到我哋到达咗对面嘅时候，捉住豆腐嘅嗰只罗摩就已经走到唔见咗影啦。不过咧喺嗰啲木梁上边就留低咗一啲液体嘅痕迹，我哋就夹杂住被拖入嘅皮肤抹出嚟嘅血迹，一班人就顺住嗰啲痕迹啊向前咁行过去，行咗冇几远。就喺顶角嘅一个角落头嗰度塞住咗一隻罗摩，佢显然呢係有智慧嘅，见我哋咁样围拢过嚟，而且手里面仲揸住之前将佢嗰啲同伴炸碎嘅手榴弹，咁呢就不由得顺住个房梁一路向上推，佢呀好想匿到去房梁嘅上边去，豆腐俾佢咁一路拖住，唉，真係冇咗半条命呀、啊。佢而家就歪住个头，好似只丧家之犬咁，嗰、那个样咧实在可怜。佢一见到我哋，啊眨咗一眨眼，可怜巴巴咁讲：，唉，死咧有重于泰山，有轻于鸿毛。为咗救我哋个队友而死，就死得其所。不过我觉得我可以抢救一下嘅。尊瑞就冇理豆腐，佢同我讲：呢只嘢想走。向上边开枪，将佢顶住。呢度以顾文敏同埋中公嘅枪法啊，真系最好噶啦！两个人即刻掹枪就向住罗摩嘅上边啊扫射。嗰只嘢一时之间亦都唔敢向上爬啦，就匿埋喺个原地嗰度，显得啊好暴躁。俾佢扎住嘅嗰个豆腐咧，由于亦都随住嗰啲根须舞动喺个天空嗰度啊晃嚟晃去。被揈到佢呢就头昏脑胀，嘴唇发白，面都青埋。我心知道对付佢係唔能够用炸药，因为豆腐仲喺佢手里面，而子弹一两粒呢可能亦都唔能够攞佢条命。依家最接近嘅就係呢个角顶嘅边缘，冇咁大嘅缸，一旦佢松手，豆腐就会直接跌落去，十几米嘅落差咁跌落去，可能就真係残都似。諗咗一諗，我就从自己个背包度揞出咗一把大斩刀出嚟，顾文文一睇，好惊讶咁讲：吓，喺边度搞嚟噶？我讲喺斗里边，我哋吃亏啊吃得多啊，唔准备把顺手嘅兵器，我自己就真系揾死啊！呢一把大斩刀系我转俾尊瑞嘅，借住佢路子多，所以先搞得到手。而家咧嘅安检啊，好犀利。我哋啲枪支武器自然咧就唔能够坐飞机啊，所以都系提前运到咗目的地。呢把刀咧就唔算太好，比起阿吕叔嘅嗰把鬼哭刀，仲有哑巴嘅腰刀，自然咧就唔系同一个档次啦。不过咧就厚重锋利，我系有信心能够将呢样嘢个脑袋啊同佢劈佢落嚟。攞咗刀之后，我就讲我去救人，你哋开枪，将佢逼到去嗰个角落头度。嗰个角落咧。是一个角顶的交汇处， 横担住木梁同埋顶板喺嗰度落手，豆腐呢就唔会跌落去啦。顾文敏啊，岌咗下头，举手就开枪，单手抬枪又稳又准。随住顾美女同埋中宫嘅进攻，呢隻咁嘅罗摩呢就慢慢就被逼向咗个角落。我睇准机会，即刻呢就猫住腰就向个罗摩靠近。由于呢度系角顶嘅边缘，木梁之间的空隙比较大，亦都冇啲大缸一类咁嘅嘢喺度阻住晒。但系呢喺期间行走，一个唔小心就会跌落去㗎啦。好在呢几年呢我锻炼出嚟啲身手就几够灵活。所以就冇喺呢个藤跃之间跌咗落去。冇几耐我就到达咗嗰个带住角板嘅角落处啦。呢度真係好结实。嗰、那个罗摩距离我头顶大概有三米咁远，一时之间就冇办法靠近。顾文敏两个人亦都十分机警，佢即刻又将个罗摩就向下再逼，大概下降到一米左右位置，我单手扯住咗其中嘅一条筋须。嗰样嘢即刻将我只手卷咗起上嚟，妄想啊将我亦都制住。顺住呢个罗摩筋须嘅拉扯力，我成个人啊借力一跳，腾身而起，右手就将早已蓄势待发嘅斩刀就向住个罗摩嘅头顶啊劈落去。我唔知道呢个罗摩嘅身体究竟系硬唔硬啊，不过之前咬过佢嗰条筋须嘅时候，好似就系唔系太硬嘅啫。如果不出意料，呢一刀咁落去，佢肯定系被我劈到两半嘅。点知道喺呢个时候，我嘅斩刀已经差唔多到佢嘅头壳顶啦。呢个罗摩满嘴嘅獠牙嘅嘴突然间啊擘大，从中间射出咗一道白色嘅液体，就向住我嘅面门而嚟。我一睇就知道呢一啲喷出嚟嘅白色液体肯定唔系补品啦。情急之下，我突然间就只能够一低头，呢一个咁嘅动作，手下边嘅力度就射咗啦，斩刀就斩歪咗，一下子就劈入咗嗰个宝殿木制嘅角顶之中。啱啱避开咗呢一阵咁嘅白色液体之后，跟住又听到个顾文文喺度惊叫：小心啊，仲有！我耷低头一睇，嗰样嘢竟然系耷低个头，擘大个口，一阵白色嘅液体又再向我喷过嚟。顾文文情急之下，一枪就打喺佢个头上边，但系都冇能够阻止。瞬间，我啊觉得自己个膊头一阵剧痛，好似辣伤咁样，即时就俾佢辣到起咗一层嘅水泡。哇，火烧火烧咁痛啊！中宫同埋顾文文见到咁样，佢哋只能够就开枪啦。不出十几秒，成个罗摩个头啊打到烂晒，啪一声就跌咗喺个地上边，将我同阿豆腐亦都跌到头晕眼花，好鬼死耐先回翻个神过嚟。尊瑞就即刻同我打咗个手势，话呢个地方啲罗摩其实唔止一个嘅，为防止出现变故，仲系快啲离开呢度。大家即刻落嗰个房梁，翻到去地面嗰啲布幡当中。而家就见到阿萧正啊缩埋只脚卷埋一嚿，成身喺咁震。一见到我哋，佢又讲： 咦，有鬼啊！呢度有鬼啊！ 豆腐呢就被擦甩咗几层鼻，嘴里边啊嘘嘘声抽住凉气。佢而家讲：你而家先知道呢个地方有鬼啊，真系少见多怪。只鬼喺边度啊？叫佢出嚟同我倾下偈啊！萧正亦都语无伦次咁话： 咦，有一对脚，有一对脚一直喺我个头壳顶，我一担高头就唔见咗啦！哎呀，我要离开呢度啊！ 一对脚，我忽然之间谂起咗之前顾文文放空枪嘅时候，我就讲：你哋当时系咪打到啲咩嘢啊？顾文文就眯咗眯嘴唇，用眼神示意萧正压低把声讲。 同佢睇到嘅一样，有样嘢跟住我哋喺开枪嘅过程当中，我哋啲子弹无意当中打到咗其中角顶上边嘅一个大缸，所以先俾里边啲嘢走咗出嚟捉住咗。 一对跟住我哋嘅脚，我就打咗个冷震，四周围睇咗一下，讲我就知道点样出去。我哋而家大家咩都唔好理，先离开呢个地方再讲啦。